就此前呐我。 天那阴在起风阴烧得光人火忙，其实欲望天家村烧得不在火焰下四处梦里 儿的和尚的鼓励，我的 金牌。 身 之功。 你看马谡人才如何？ 刘畅虽然年少，颇具才华，日后乃国家栋梁也。 不然呐、啊，不然，故看马谡言过其实，中无大用，若为重任，他必有副使。先生，你要牢牢记。朕病日高皇，不久于人世，本道与先生共灭奸曹，匡扶汉室，不想中道而别。阵亡之后，军国大事，篡掌先生，今前来听故托付。 陈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报之不至于之 听众朋友，由张建国等演出的京剧《白帝城》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巧娘教育丈夫张启山戒赌的故事。那么剧中巧娘由郭关多纳饰演，张启山由王浩饰演，他们都只有10岁。王浩呢，曾获得中国儿童电影铜牛奖、全国小梅花戏曲大赛金奖。好，接下来就请您欣赏。 做人难啊，做人难，做人比上高山，别坑哈腰，把腿累又喘。可是人心向上，脸冲前，下山倒是挺方便。出溜打滑连滚翻，摔得下山了。我张起身，正路不爱走，学会 就打哆嗦。 老婆娘，孩儿他妈，开门来！ Thank you. 接下来请您收听昆曲《西厢记·游殿》。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欣赏过江苏省昆剧院石小梅演唱的《西厢记·游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请您欣赏上海昆剧团周志刚演唱的《西厢记·游殿》。周志刚是于振飞的亲传弟子，嗓音和演唱韵味酷似他的老师于振飞。在剧中，周志刚扮演张君瑞，程志雄扮演法聪。 喂，林坤家山鸡春绿 你是去这个诗岗一官， 诗岗当一个、哦、 哎呀，把我们的师傅送了诗里，杨子啊到山去摘，哎呀，干嘛拿白呢？ 来而不语，只得告我辞。 没的没的没的，相公欲心而来，岂可背心而归？诗干你虽然受了诗礼，不过诗的诗礼先生的记得一头比了你。 哎呀，你不来相公听听、 当讲听讲， 哎， 他有不得之事，我要请来相公 陛下陛下吧， 起干， 请老 余孽子，我们这个师傅啊，大致一本女谋胡山花园， 这一大本有谁 可几个姐夫来多看啥 介绍啥啥都有呀、 一人光风呀，铁锤子把那本人吊进梦后，要想吃他这个姐夫，我们的师傅嘛，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除了个这医术鼓励呀，莫法莫法， 什么东西呀？ 莫吃一本鱼包， 要他何用啊？ 对着个这蓝猴的人，跑都过去。咋看见搿只烂货，侬急着侬油门不开嘞？侬这不头啥个，轰子两轰！但说一只好天气搿只样，张相公啊，你的搿个是啥个意思啊？ 什么缘故？倒要听讲。 原来搿只烂货还怕火雨个 啊！ 徐仙徐仙，我们的师傅啊，为得势力，失心发作，做罪受三审，不后事。哎， 下次四句，下得来得哈，句句人云里个。 哦，倒要听听。 哎，你们来听听 啊。第一句，谁是个姐夫啊？说起个姐夫嘛， 姐，哎呦，但是忘记他了，你在。第二句那哈个说烂好了，哎呀听， 哎，说起个他烂好不啦？个这烂好， 哎呦，但是还忘记了，你在。 这第三句，第三句呀、啊， 本来的忘记个， 哎，不搞第四句来得个哈？哦，有个第四句，说的哈个喏。姐夫然后然后姐夫一他瓜子谁了啦，可是哈子哈的嘞， 这么样啊，哎呦，哈的谁毛鸡过哪里走啊？ 张相公，哎呀，到西门老弟宝宝多多 哦，这次请 请No, 那是不吃大夫粥，笑瞧笑却水流通，百里共登算尽了千年的老松，唱古的金呐、鲨鱼的是了火，那块测试炮具收拾，才是名人之别， 龙蛇之体呀！ 下大手的哈给， 是呀、 啊。哎 ，no， 旁边为一帮仙子，追夫之敌。 哪个是我追夫之啊？ 哦，这个读书人，连他追夫之也不晓得个， 这倒不知了。 这追夫之嘛。就是最差多个牙歪， 张三公，金刚的宝宝多多。哎呀，金刚的大灾，那口两边的四大金刚，宋大爷威你呀！ 哎呀呀，世世的威你大！ 九年十里新开光，我你师父吩咐在，法聪啊，可以无人到寺中来游玩吗？叫他在墙上题诗一首。 可有人前来呀？ 喏，来这位相公呀，哎，我七个之变，走了墙头啦，踢踢踏踏，踢踢踏踏，一共下至四句呀、啊。 哦，那四句呀， 我们来你帮来听 哦。 一进三门四大神，金盔金甲气虚人，一个头皮不对头，一只把头十六斤。 张相公啊， 狗子写来这个马山兵个，这马山兵个是个二子呀。哎，是的，哎呀马山兵啊。这个马山兵啊，那做生意啊，我说马山兵啊，你得给他做生意，也叫你做十个， 他可成仙的呀。 马山兵啊，还会想他两句的，我七个之变，谁那个谁四个我命，踢踢踏踏踢踢踏，下至四句呀、 啊。那四句呀， 革命做个，芝麻打个，对手两个，七手七个。我要张相公啊。到这样的师傅走来在，师傅说：“法聪，可以无人作诗啊？”我说：“师傅一个，想什么脑子个拉着？”我说：“师傅啊，来跟我们来了啊！”我你师傅嘛年纪大在，两只眼睛蒙蒙松松，嘎嘎沙沙，有点活力不济。但说侬两首诗啊，李你做来着哟。 这样的连年呐、 啊，我们来你不来听啊？一进三门四大神，革命走个，金盔金甲气虚人，芝麻得个，一个头皮不对头，对数两个，一只把头十六斤，七十五个七个，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哎呀，张相公，西面就是永大山 哦。 去年观音娘娘生日，市里人山人海，哈那妈呀！哎，都说来自一位冒死的先生，怎么一个东北一个死？哎，给你知啊，来自一位相公。身披墨赤，十八个铜板，马氏先生马上下至十八个字呀、 哦！那是八个字啊！ 你不来听，你清一心在，问不上境界，马前高河大，少女来哈，下得么啥都哈给。就像狗子一样，雨妈妈也来这个娘娘呀，这个娘娘有点啊，身怀六甲，啊，有点身孕在，你过不来。喂，马氏先生，帮我们想两个事呢。喏，身披墨赤，七个铜板，马氏先生马上帮你下至七个字呀， 那七个字啊。 不管生男或生女，阿东 不懂啊， 大官谁不懂呀？嘿，这个娘娘倒蛮聪明的，魔法魔法魔法魔法，一摸出五个铜板，马氏先生马上高龄五个字 啊，那五个字啊， 这啥一个武汉 啊？ 太难嘛，这山上的哈，哎呦，呼隆大 宿。 哎， 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呢？ 娘来看看啊。哎呦，方丈室外里向乃是稀奇不怪的么子呢？ 什么东西呀？ 啊，一顿加一斤的，一顿加五斤。 什么东西呀？ 啊，说不难听啊。有的五家黄鼠打牡蛎，有家五对哈打麻鸡，有的有家嘛乌鸡打子鳖，五的五家嘛张相公多阿姨， 是不是话呀？ 哎，办得个理。 哦，是。 张相公啊，说个小菜都没十味个，看啦啊！哎呦，呸！哎呦，最初在。 什么地方了啊？ 去到东林旁边来着。 何为东林啊？ 读书人东林也不懂的。 哦，这他不知的。 啊，出家人家东林，俗家人嘛就叫马康。大人呐，弄两张古人的个册子出来，请张相公登记一动。 不行啊。 干嘛？谢吧谢吧， 也不笑啊！ 屁牙放上去， 什么是话呀？ 哎呦，石岗边上这个面孔，啥肚皮里屎屁侪唔得个，我到荔枝须呀在。张相公，干嘛请来过去随行？ 随行， 举子 受奏， 请。张相公，请。 Time! 办法后让上中呢？光 啊，秀总， 哎， 你方才可曾看见观音龙女出现么？ 下起的脸皮，相声那都给打，却只七八十年的高， 该是七八年。 哎，说七八年总是有改。你的龙女的立下不能看见，上相公出来看见观音了，龙女叫。 哎呀呀，秀总， 哎， 你看，放在前面走的，岂不是观音？ 嗯， 后面所有的，该是龙女呀。 还是放在个两个， 那是 飞爷方才前面走的乃是崔相国家盈盈小姐， 哦，是小姐， 哎，回米羹啊嘛， 是哪个啊？ 红娘的哇，杀个孤影，杀个龙女家， 呀娘哇！将天下有这般学生女子，真乃天子不生意。 张相公到底是哪句杀谁？ 光光无啥。 秀总， 哎，做啥？ 你不要看他比低， 低啥家？ 就看这双小卷嘛。 哎， 这是一千两水金呐、啊。 哎，张三哥，那小子穿着肉的长裙，真替他卷儿大小 呢。哎呀，这就是你们娶家人不解其中之意呀！ 阿佩，你们不要等，我们要上门里带女客的美女你进来。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谁 啥？ 秀总， 哎， 你来看， 小 姐，喏，方才这一步是去月的， 哎，这也不是洗个呢， 那一步也是去月的， 那一步也是去的， 这一步高将军呐， 哎， 就进来，对手就进来， 那、 哎呀呀呀，是有顾盼孝顺之意呀。 没得没得没得没得，娘啊，猴子还来磨你磨你， 和尚也要磨你呀， 猴子嘛还也好些好些个，那方才小子这一步去的， 清醒， 哎，没去哪里玩， 哎，清醒， 哎呀，猴子娘亲家军人了不，这一步跟将走嘞，就这样对着就这样了，所以个配。先生之意， 孝顺， 先生， 孝顺， 孝顺，孝顺， 都被你踹坏了啊！ 大娘，这么个回事？ 你娘， 你娘，哎呀，你吃来了的，老气，老气，哎呦，张三公啊，好不容易比是雨大队长了。啥高不让你规矩啊？ 我与小姐在此有问。 哎， 你这个带过外人。 你也不是外头人，你是我后上的阿舅。 随来随去什么意思？我去告诉老夫人，叫你和尚。 和尚。去干什么来夫人在 告诉我什么 我说娘家大别的护子家族得知没杀人们对面上岸 是不是话 那么当个后头的喏大家再看几个 是 呀也是接呀接娘不用干 传话进江西 张相公只怕你负心献策 上神敬。 李氏回来，都斗之意。 小事不在，都斗其美。 哈哈哈，我此 请了。 大家批评了一块。 哎呦，也出来了在，也出来了在。 也门扎出来个字， 哈哈哈哈哈哈！ 这 个，哎呦，张相公带着个一千八元，我想门扎乌云龙女，谁也出来噻，大门扎乌云龙女。一塌八字，谁呀？出来站！